五區公投全民制憲，香港人用我哋自己嘅意志編寫我哋自己嘅憲法，將全民制憲呢個理念付諸實行。香港嘅本土民主反共呢個運動已經係勢不可擋，最後嘅勝利必然係屬於我哋香港人。 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radio.hk 郑重声明，敢怒敢言，满口胡柴。四眼哥哥郑锦满，四眼乜乜乜。 起点就喺香港呢一度。因为我们面对着的这个港共政权本质上已经跟中国共产党是没有分别，所以我们除了是去批判支联会，批判泛民一些团体以往将我们带领了一个错误的方向，一个要建设民主中国，提出民主回归论，我们除了批判他们之外，我们今年亦都好確切咁樣樣去將自己香港自己救呢一個口號實行出嚟。我哋提出五區公投全民制憲呢個綱領，希望透過帶領香港人推動修改基本法，去根治社會上各種嘅問題。因為我哋知道現時千瘡百孔嘅基本法，正正就係大部分問題根源所在。所以我原本真的没想过要透过可能一个选举的方式去达成这件事，我只是觉得我是一个适合在街头行动的抗争者，但是我最后都是决定即是落水去参与。今天有很多在座的市民，我都很想跟你们说，大家可以用不同的身份，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去推动五区公投全民制憲这件事。因为我们经历过雨伞革命年初一的事件，我们知道其实非暴力抗争这条路经已是走到尽头，而我们提出五区公投全民制憲这个运动是香港人最后一次和平演变的机会。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好好把握今次最后的机会，因为我知道很多人的抗争成本未必可以好像我们或者其他的一班年轻人那样做到舍身取义。有很多朋友他孭住一条可能要坐监五至十年的暴动罪，依然挺身而出走在这个抗争的路上。 我知道不是人人都得的，但是每个人都有他不同的抗争成本和他的岗位，希望大家能够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支持我们的五区公投全民制憲运动。因为今次会是最后一次和平演变的机会，希望各位香港人珍惜。如果你是对1989年六四事件的流血和屠城死了很多人有一个很心痛很震撼的感觉，你不想这些事情在香港发生，不是口讲 去劝阻一班走出来的年轻人，而是用你仅余用你所有的抗争成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尽力去帮助推动五区公投全民制憲这件事。打你们走 好，翻嚟第二節啦。首先一開始都唔記得再介紹阿廖楠，係啦。咁啊，可能第一節就聽到把聲，又冇介紹嘉賓。咁啊，廖楠都會即係而家盡量幫我咯，做幫手一齊主持呢個節目咁樣樣。咁我哋繼續講翻頭先講到邊度啊？ 係頭先講到呢個戈不卓夫來華。 咁樣佢就其實當時嘅訪華對於中共嚟講都頗為重要嘅，因為係喺呢一個改革開放接近差唔多十年嚟講嘅一個面子工程嚟嘅。咁尤其是因為其實佢都亦都係一個蘇聯嘅領導人啦。咁其實相對喺呢一個八九之前嘅七九年，其實北京之春當時所提出嘅聖資聖社論嘅爭論入邊咧，其實某程度上我都覺得呢個戈巴卓夫訪華咧係有呢一個對於當時一個中國共產黨嘅立場啊。聖資定聖社咁樣，當一個 有一個影響力， 或者唔係話影響力嘅，係有一個表態或者一個立場嚟嘅咁樣啦。咁咁但係當時佢就話：你介唔介意讓翻一個天安門出嚟咧？咁佢都唔係話直接去同呢個學生代表去會面嘅。咁因為其實李鵬淨係同學生會面。代表去會面或者叫對話過一次嘅啫，咁係去到差唔多五一八嘅事情啦。咁但係當時佢未係喺戈巴卓夫來華之前咧，其實佢係嘗試去問一下，即唔知道用咩途徑啦。總之佢就 試探下， 去戳下。咁當時呢一、這個嗰陣嘅學問領袖咧係有提出幾點嘅。咁其實幾點都係廢嘅。點解我會話係廢呢？就係、是、因為佢就其中一點就係講緊話取消翻呢個四二六嘅社論， 收翻啦， 收翻翻嚟。咁但係其實點解我會話係廢呢？就係、是、因為其實四二六社論出現嘅時候咧，其實趙子陽係喺北韓嘅。喺趙子陽翻翻嚟中國嘅時候咧，即、就、係、是、對於佢嚟講，佢翻翻去中國嘅時候咧，佢係某程度上佢係有否定咗呢個四二六社論嘅。而大部分當時係參加緊呢個八九民運嘅人咧，佢哋都係喺嗰陣就覺得其實政府都有讓步啊，中共都有讓步啊咁樣。咁但係 即係會對嗰種佢哋有個訴求，就係希望共產黨能夠改革啊，成即有少少睇到個希望。 因為起碼係趙子陽自己即係都否定呢個四二六啊嘛。咁但係點知佢去到五一三嘅時候絕食嘅時候，甚至乎當時戈巴卓夫來華嘅時候，中共政府去同佢談，即算係一開始肯少少有少少 deal 啦咁樣，然之後同你講話你教佢居然係提出話收翻四二六，咁你之前嗌嗰啲咩反貪腐嗰啲嘢咧？咁點解你係收翻四二六咧？咁其實對於當時嘅中國共產黨嚟講，要收翻四二六其實真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嚟嘅，因為你咪收咯。基本上我都自己否定咗啦咁樣。但你見到其實係冇，佢係當時學生提出嗰兩三個要求咧，佢係拒絕曬， 即係冇任何真正嘅所謂嘅讓步啦。 係啊，即係唔係都唔係話冇任何真正嘅讓步啦，而係佢直接否決咗你所提出嘅要求啦。咁從呢一點就可以見到，其實你咁簡單的要求，當時嘅中共都否定嘅時候，你亦都唔應該去期望你之後嘅同李鵬嘅會面係可以有啲乜嘢幫助啦。 成果，實質成果。 咁但係到最後，佢係當時嘅學運領袖咧，或者當時嘅學運咧，係冇讓到天安門嘅，係冇讓翻出嚟嘅。所以到最後，戈巴卓夫嘅迎接儀式咧，係喺機場進行嘅。咁樣你話係咪落咗當時嘅中共面？我都相信都頗落㗎啦，即係都激嬲佢，激嬲得幾嚴重。可能因為咁，所以到最後要出解放軍咯咁樣。 咁有啲似喺雨傘革命期間，即係 金紫荊廣場。 係啦，十月一號，因為要俾面共產黨，唔好落共產黨面，等佢咧成功能夠即係可以 咁樣講，分分鐘就會俾左膠話係咯。咁我哋冇落到共產黨面，所以佢咪冇出到解放軍咯，到最後咁樣。唔知啊，但我唔覺得兩者之中係真係有咁大嘅關係咯。 咁啊，但係就好好笑啦，即係都係對於佢哋嚟講，對準政權就其實即係個龍門就任佢哋搬啦。即係大大個嚟到嘅時候就即係點講？因為你點啊？譬如前排張德江嚟，好多人批評啊，點解本土派沒 你唔衝過去嗌港獨啊？點你衝去支聯會嗌港獨啊？我心諗你攔你嗰個戴條有雨傘頸鏈，你都話嚇到佢驚一驚咁樣，咁你不如喺佢前面輕輕咁樣講平反六四咁樣，分分鐘佢嚇到瀨尿添啦，係咪啊？ 係啦，但係喂喺雨傘革命嗰陣叫做我哋凝聚嗰個民氣啦，亦都有好實在嘅人數喺街頭嗰度，喺金紫荊廣場門外，喺會長喺會展門外係諗住。或者期待，或者有人已經策劃了一個行動的升級，但係咧就最前面有一排人面啦，即係 平時就話我哋戴口罩就係貴， 要有睇鏡頭。 但係嗰一扎和平嘅學生咧，就全撚部都戴曬口罩啦。咁跟住仲要啊，有啲代表入到去啊，之峰哥啊嗰一堆學民思潮入咗去就誒，佢哋覺得只要背向五星旗打個交叉，就已經係表咗態啦，成啦。因為當日我都喺裏面嘅，其實 我唔 係，我係排咗隊入咗去誒喺誒。即係金紫荊廣場要排隊入去，我入咗去。咁當時其實裡面嘅狀況係點咧？咁有啲高登仔就大家因為都戴曬口罩啊嘛，咁就喺度講：喂，一陣有咩行動啊？咁但係其實有人係諗住有啲行動嘅，咁就都係嘗試製造啲衝突咁樣啦，即係諗住衝擊佢噶啦。 喺呢個情況下，去俾一個對於中共政府一個示 意，係啊係啦， 我哋唔係。如此地順服你啊！係 啊，即係點都有啲嘢抌下成啊！咁但係喂，咁大家入咗去喺度耳語喺度傾啦，跟住咧就喂黃之峰都入咗嚟喎，咁跟住過去問，咁有人就話咁佢應該都有啲行動啦，因為見佢 有啊，有行動咪阻止你行動咯。 因為見佢之前嗰幾日就九二六嗰陣叫做立咗戰功啊嘛，係啦，就諗住睇佢頭， 佢衝入去嘛， 衝入係公民廣場嗰度啊嘛，諗住佢會哇再下一城啦，即係。因為好老實講，嗰陣如果佢係真係有啲乜嘢進一步嘅行動嘅話，我相信好多人都會跟住佢嘅。 係啊， 因為尤其是佢早幾日先至叫做立咗個， 佢早幾日先衝完嚟， 係啦。 然之後過嚟， 點知原來最尾就係咁樣樣，係啦，就 佢有行動啊，阻你衝咯。 係啦，咁我哋一班即係因為我哋就係冇組織嘅，大家入咗去諗住喂見機行事，咁我點屌原來最尾咁樣樣就好失望。跟住就亦都好難點講，因為當時大家真係睇佢頭，尤其是佢本身有一扎佢自己嘅可能學民思潮嘅人啦、成啦，咁佢哋做咗呢一個動作，做呢個表態之後咧，大部分人都跟佢哋，咁變咗我哋係啦，我哋要做 你哋就唔擰住面嗰啲就俾人啤住嚟， 係啦，梗係即刻啤住我哋啦，就好難喐啦。咁同埋其實裡面嘅狀況其實我都覺得係難搞嘅。咁但係因為你出面一早已經有曬啲人鏈喺度啊，喺度護住，咁呢個情況咧就同張德江嚟嗰陣咧就一個好明顯嘅比較、就係喂，當好多群眾有機會喐或者佢哋想喐嘅時候， 你阻止咗， 你話呢個唔係時候，我哋唔應該咁做。咁當啲群眾判斷就係話，喂，你都已經水馬圍城啦，係啦，你而家喐只係做 show 嘅時候。你就喐，咁你 即係做錯咯， 係啦。咁同埋佢喂，如果佢係帶領住一班群眾去做呢個抗爭，我覺得即係對住張德江嗰陣啊，我覺得都可以理解，都叫做話你係嘗試企喺一個帶領群眾嘅角色去做一個抗爭。咁但係好明顯就唔係咯，就係圍內嗰幾個為咗做一件話俾人聽，我哋 打幾年 係啦。 唔係，同埋我覺得最諷刺的一件事咧，如果你攞翻呢個當時六四民運、八九民運嘅情況去對比嘅話，就係咧，其實當時嘅學生咧，其實嗌口號，譬如話反貪腐、反官僚啊、反用人為親啊，呢啲咁嘅口號咧，之餘咧，其實佢哋係會加埋擁護共產黨啊、支持共產黨執政啊咁樣嘅，即係我哋唔好去質疑佢哋咁樣做點樣啦。咁但係其實佢哋係。即使他們大喊擁護共產黨，他們是敢於去落共產黨面的，在戈巴卓夫這個情況下。但你相對回，其實你今時今日那一班不斷高喊結束一黨專政、不斷高喊中共有如此不堪，中共是殺人政權的人，他反而就連落共產黨的面 子，因為他們有雙重身份的嘛， 他們都不夠 精神分裂，當他們是支聯會的時候就會叫結束一黨專政，當他是民主黨身份的時候他就會跟你會面，跟你密室談判， 所以其實 這些就是有傾有砌， 很諷刺。即那班學生在八九民運的時候，那班學生他們是真的叫著擁護共產黨，但是之後去落共產黨面，他們是可以做一 樣的， 因為這個是 make sense 的行為來的嘛。當你去跟共產黨deal的時候，那你當然你必要時你就要落共產黨面的，即使你擁護的是共產黨，你都是要落一落他面，即是你說就算你教仔都好，你都要打打他，你不可以只是讚他，不可以就說我擁護你啊這樣。 還有這個又要再說回剛才，就是說有些學生其實是要求當時的共產黨改革 就未去到話大部分要去要求共產黨倒台啊，打倒共產黨就未到呢一部分，咁所以先至即係湖南三君子 會俾人哋督褲，唔係唔係督褲， 就因為佢哋直接就要求真結束一黨專政，真打倒共產黨啊，咁所以佢哋就叫做同大台嘅嗰一個綱領嗰個要求唔一樣，相對叫做激進好多啦。 唔係，而且你再講啊，其實三君子嘅問題係佢唔係冇同嗰班學運 就傾，唔係冇溝通嘅， 即係佢哋唔係你話突然間就衝到過去掉雞蛋啦、 啊。好似我當時即係第一次拆大台，即係高登制吹嗰次啦，11月唔知廿幾號之前都有同岑武輝同埋周永康傾， 就是、一定會有、 啊。係啊，就係同佢講嗱，而家好簡單，我哋希望趕走泛民。趕走啲狗賊，將個主導權交翻俾你哋，冇問題。但你首先要處理咗嗰一班咁嘅狗賊先。咁但係最尾要上到台見佢狗唔搭白，佢台下應承我哋喎，好口好響響喎，就話我都知道個問題存在喺邊一度㗎啦，即係唔應該俾嗰啲泛民喺度插旗啊，唔應該受佢控制啊呢樣嗰樣。咁但係上到台係另一個表現嚟，就喺度耍我哋。咁所以點解？11月20幾號嗰次拆完之後，去到之後係真拆大台，係有呢一個脈絡喺度。 其實點講咧？對於支聯會嚟講啦，我咁樣講，其實我先唔睇話支聯會係咪真係為咗食人血饅頭而成立，即係我當我自己好純真，我好純潔。然之後，我假設支聯會係真心為咗六四，我假設支聯會係真心 為 咗 去繼續薪火相傳， 我為咗紀念呢一件事去悼念，我都唔好話你真係要為咗平反或者結束一黨專政，或者建設民主中國。我單純話支聯會係真的為咗紀念六四呢件事，做咗27年，不斷起紀念館，拆咗又再起，又出書，又搞論壇，又搞乜，又搞成，其實。單單是在被群眾知道六四整個流程、整個過程、整個歷史的真相，用了27年都未做好。我已經不跟你去講建設民主中國，你做不做到？ 不要討論啲綱領， 我不要討論你那些綱領，我不要討論你是不是只是為了求籌款。你就算是你是 hea 做，你就算是為了籌款你都 pro 啲啊，你都專業啲啊，你都出本詳細啲嘅流程書啊， 即係你個 exhibition 都做得詳細啲啊。 你都唔好就係同人哋講死咗幾多人，即係當然呢啲重要，係 呢重要。 咁但係你唔係淨係同人哋講話當時嘅學生係追求民主自由，當時嘅學生仲追求好多唔同嘅嘢嘅喎，唔係就係民主自由嘅喎，有之前嗰啲通脹，當時嘅社會通脹，當時嘅人才不能上，即係上流唔到。因為即使過了改革開放咁多年之後，城鄉差距開始出現啦，有好多人越嚟越窮啦，然之後官僚嘅貪腐啦，全部都提出嚟嘅時候，點解今時今日平反六四嘅時候，變到啲學生好似淨係講緊民主自由？點解講咗27年，越講越犀利，越講越少咧？六四嘅事，六四嘅精神，六四背後所提倡、所爭取嘅嘢，好似27年之後好似爭取少咗嘢咁樣嘅。 同埋佢而家其實每一年咧，佢嗰、那個點講啊？好簡單嘅，總之佢就話俾你聽，89、64死咗好多人，我哋應該去悼念佢哋，捐錢俾我哋啦。其實就簡單，差唔多佢哋成個傳播嗰個信息就變到簡單， 因為有人 咁樣樣，係啦，死咗好多人，好慘， 所以請捐錢。 係啦，佢就唔會同你去剖析翻當中嘅一啲呢啲咁嘅細節，因為我而家嘅講法就係話，當年我哋日嘅嗰一代香港人親身喺電視機面前睇住直播，經歷咗呢一個咁慘痛嘅經驗啦，你應該好有感受，知道共產黨就係一個殺人嘅極權，咁你更加係唔應該將香港的前途交去呢一班魔鬼手上，不應該將我哋的前途交去呢一班殺人犯手上噶嘛？咁但係佢哋冇咁做到，仲喺度推 民主回歸論， 仲要話建設民主中國。咁我上一集同阿明喺度都有討論過，其實所謂嘅當時嘅建設民主中國咧，對某部分或者香港人誤解咗啦，或者香港人覺得這個方法是一個可行的方法去保障香港人的當時的本土， 而不是為了中國， 而不是真的為了去建設這個民主中國，是覺得可能是其中一個，或者難聽一點說就是借 中國件事係啦， 然之後去保護自己， 或者係點解咁多人？ 其實當時嗌建設民主中國係一個本土嘅保護意識。 係啦，係啦，同埋點解咁多人投入咗？可能好多俾好多錢捐上去啊，剩啊，除咗係真係關心學生啦，想保護學生，想支援啲學生之外，亦都唔能夠排除係一個 期望藉此去推翻中共嘅政權。 係啦，因為大家根本當時都係好恐懼九七主權移交。 係，因為其實八九民運左右嘅時候，其實已經係討論緊呢一個中香港嘅主權移交前途問題嘅啦嘛。咁其實我都唔係講緊話，我哋其實我哋今集就不斷喺度做緊話，其實六四某些事件，如果我哋一早知道或者係有教育過大家嘅話，未必會喺乳鴿期間出現翻，即係大家可以有個借鑑， 又或者係大家快啲有個快速啲嘅反應咁樣反應咯。 即係你就算資源會你係唔同意呢樣嘢，你唔去做呢一啲相關嘅比較，咁你係咪都應該要俾翻歷史嘅真相大家睇？咁你唔俾做咗廿七年都唔俾，或者做咗廿七年，反而大家睇到嘅嘢，透過資源會學到嘅六四知識越嚟越少嘅時候，即你好難令到我唔覺得你係真係單純為咗借六四去成人 血饅頭。最近就係、是越嚟越多當年有關嘅資料啊、影片又， 因為好多資料本又俾人揭露翻出嚟。 係啦，喺呢一段時間會擠上網啦。咁譬如我哋最應該都有睇過一段，就係話當時即係劉曉波係喺嗰個佔領區嗰度，天安門廣場嗰度嘅有啲學生嘅手上，又或者唔一定學生啦，一啲走到出嚟廣場嘅人嘅手上揾到一啲軍火啦，揾到槍啦，咁啊係當住。個大台上咗個大台度，去親手整爛佢，話俾佢聽， 我哋係一班， 係啦，我哋係和你非非嘅，我哋唔會同你勇武抗爭。咁個最後嗰個下場個結果係點啊？就係、是、你應該用翻呢件事去話翻俾香港人聽，雨傘革命期間其實最應該出嚟講嘅就係志願會，因為佢哋最 suppose 佢哋最認識呢啲歷史噶嘛，就係話俾你聽，就算你表態，我哋和你非，最尾都係會得到被屠殺嘅下場。港共政權的本質和共產黨就是沒有分別，但是這些東西他又不會這樣跟你說，還要跟你繼續說我們必須要堅持和理非非暴力抗爭。那反過來說， 我就會這樣看了，既然你們在八九年已經有過這樣的經驗，現在還堅持著這件事，其實是不是將推我們去死？ 即我不否定你可以完了之後，即你可以經歷過八九年這些事之後，你依然可以抱著一個這麼純真的心態去相信共產黨，那我吹你不著，但你不要逼我要跟你啦，這樣或者是這樣說、經過今年之後，又譬如說湖南三君子、啊、然後你剛剛說、啊、拆軍火、啊、然後或者是我剛剛提過什麼戈巴卓夫、啊、這些這樣的歷史，你估我們如果而家網上面越討論關於六四嘅討論咁激烈嘅時候，你去問資源會，你可唔可以提供翻？因為佢哋理所當然地係有不斷很多的歷史檔案。 我都話 suppose 佢有最多嘅呢啲。 咁你唔好話，你唔好話要佢哋自己主動提出啦，你去問佢啊，你去問佢攞啊，你去問佢有點睇啊？你話有冇有相關嘅小冊子可以出啊？你話期望大家市民，你唔好話期望大家市民反資源會啦，我話期望資源會出對於呢啲咁樣嘅事件嘅小冊子，去令市民對於六四嘅了解更加多，從而去悼念六四啊！我講到明包埋你嘅綱領，從而去悼念六四，建設民主中國，你估佢會唔會提？ 梗係唔會， 我就賭佢唔會， 一定唔會啦。 而且最重要嘅就係、是。你要明白六四同埋雨傘革命之間嘅可比性，就係當中學生不斷同中共嘅對話，即唔係話真係有會面啦，但係不斷嘅對答啊，或者不斷透過一啲社論或者公開嘅發話喺呢個大氣電波中嘅交戰啊，其實你可以見到基本上任何嘅對話。中共政府當時嘅中共政府係索性唔應承， 係 咁你對比翻其實乳鴿嘅時候 一樣， 因為你對 直頭就有一個即係學聯同埋呢一個政府嘅對話。 其實基本上你係預示咗個結果係唔會有結果，結果亦都真係啊！大家互相係各自表述啫嘛，到最後 咪耍你咯，俾個民 特區政府有冇應承你啊？應承咗你，應承咗呢啲廢話咯。 咁同埋，我唔記得咗六四期間其實都係有叫做點講，佢哋想保住所謂嗰個學生嘅純潔性啦。 咁其實除咗學生之外，有其他 其實有 普通市 民 啊、工人嘅參與。 其實甚至乎當時我印象中係有北京市嘅公安有參與，或者某些地方嘅軍人係有粉啦、啊，即係唔係話有翻去集會啦？可能喺某些程度上，佢會有幫過啲學生手啦，咁樣。 呢個喺香港而家都係見到係同一個狀況，就係、是。 抗爭不是 大台，是大台的學生就是純潔的，所以就要保持， 不是大台的學生就 所以就要保持住他們的純潔性，就要保護這一班學生。但是呢大台以外的學生呢就會屌到你開花。 我舉個例子，如果我那陣衝龍和道的，我那陣衝這個、金鐘道的時候，我是穿著一套校服下去衝，那我是不是就是不是鬼啊？我又戴住口罩，即係我有戴住口罩同埋校服，咁然之後就互相抵消咗 common factor 除咗咁樣，咁唔係噶嘛，即係我咁講，其實嗰陣龍和道我見過唔少人係著住校服咁樣衝落去嘅，咁嗰班就唔係鬼，唔著校服嘅就係鬼啦咁樣，咁點啊？咁但係佢哋就唔會去，即係佢鏡頭，你唔會喺鏡頭度見到嗰班學生去衝嘅過程見會影俾你睇噶嘛？佢淨係會俾你睇佢哋俾人打完之後抬翻出嚟，然之後話啊學生好慘啊，俾人打。 所以學生呢兩字即係好好用啦。對於泛民啊，佢哋嚟講就係、是、係佢哋所能夠操控嘅學生， 所以其實 就要保護學生。 而家所有本土派或者所有本土嘅組織，所有嘅成員都是但應該去收一啲課程或者係學位，咁就全部都係學生。 係啦。 咁全部都有學生證。 萬一你唔係佢哋系統以下嘅學生咧，你就一定 是共產黨，你就唔係學生，你就係共產黨 學 生， 係啦，就係一啲即係共諜啦。咁啊，唉，除此之外咧，我哋都仲最尾仲要講下阿趙紫陽。 係啦，咁其實到而家啦，都有人講翻話當時趙紫陽喺呢一個六四事件當中嘅責任啊，或者係其實當時成個過程係點樣？咁我覺得呢度唔 好難， 好難喺咁短時間。我覺得兩三集時間都講唔曬，更何況我同你對於呢一個中國嘅歷史或者當中共產黨自己內部嘅權鬥嘅認識肯定唔夠多。呢啲我哋可以留翻俾其他主持慢慢講咧，可以講好耐，我相信。 咁但我哋想將佢哋比較呢一個雨傘革命期間就兩大校長啦，中大 校長。其實點解會攞出嚟對比呢？最主要就係因為其實當時雨革同埋六四嘅文運咧，都係有呢一個絕食嘅情況。 係。 咁但係六四嘅絕食係我都頗相信係真絕食嘅，因為唔會去飲葡萄糖水嘅。咁但係嗰陣就即係絕食啦， 認真嘅絕食嘅， 佢 係 真 認真嘅 認真嘅絕食，即係佢真係諗住以死相抵嘅。咁樣當時趙紫陽就落去啦，咁所以趙紫陽落咗去之後，佢哋係有短暫停止個絕食嘅，係後來李鵬再係如此不之所謂嘅時候，佢再重新開始，越嚟越多人去絕食嘅啫嘛。咁但係其實當時喺雨革期間有人絕食啊，或嘅時候咧，其實兩大校長係有落過去。 未嗰陣未到絕食，係 未到絕食。 兩大校長係頭幾日諗住喺龍和道，應該係頭第二定第三晚諗住未到金紫荊嘅，諗住喺龍和道嗰度。我唔記得咗過咗金紫荊未。總之有 真係勸退 啲學生，就一個。即係鬼佬啦，馬飛心啦，港大校長身份，一個沈祖堯中大校長身份，兩大校長出嚟， 其實大家嗰個形象同六四嘅時候嘅趙紫陽係十分之相似， 就係、是、用佢哋嗰個大學校長一個德高望重嘅身份，係叫停咗成功阻截咗一次升級嘅行動。咁之後大家都見到啦，馬飛心係。雖然一直亦都我相信有部分人對他有啲期望，諗住佢喺即可能港大校委事件上面咧，係 會有明確表態， 係啦，做到一個比較所謂持平啲啦，又或者係幫學生啲嘅一個角色。咁但係最尾又見到其實都係打份工啦，都係打份工啦。咁沈祖堯亦都係唔使講啦，佢哋亦都係好努力咁一直嘗試保持住維持住佢哋嗰個所謂中立嘅身份、中立嘅態度， 係 啦，盡量唔得罪兩邊嘅學生，或者唔係兩邊嘅學生，應該話盡量 唔得罪兩邊， 係啦，唔得罪兩個唔同立場取態嘅 人啦、 啊、嘅人。咁係咯，就係、是、反而係長期嘗試企站於中立位置嘅人咧，佢哋就好容易會扮演到。 呢啲咁嘅圈套嘅角色， 係 各打唔實大班。總之就唉，大家和平啲啦，唔好咁激進啦。有 大家一萬事有商量， 係啦，慢慢講啦。又唔啱講到啱嗰啲啦，咁啊係咯。咁希望大家會容易啲，即係經過呢啲咁嘅事件啦。 其实最重要是讲紧话，我哋单单用一集的时间已经可以讲到， 同埋我哋讲得很片面嘅啫。其实 系，大家系自己真系上网自己揾翻或者睇翻相关的档案。 其实即系我哋可而家可以，其实可以话翻俾大家听，就是原本呢个是支联会的 应 该 嘅 责 任， 系啦，去将六四八九民运期间发生的呢一啲事情咧，系一早去教育翻我哋香港人，等我哋认清呢个共产党是不能够同佢妥协啦，但是他們沒有這樣做到，不過不要緊，我們有經歷過， 是 我們親身經歷過雨傘 革命，你 我們知道這些事情，那我們不可以忘記它，我們要將這個經驗，將這個抗爭的經驗帶下去。 你想想，其實我覺得某程度上現在他們對雨傘革命都是做同一 件事，是啊，做同一 件事。為什麼有人會被人叫做大將軍呢？哦，原來是因為他要奮勇去擊退這個 追捕黑幫那些， 追捕黑幫，所以他是叫做大將軍。 所以遲些即係 歷史又未散過， 在這個書展嗰度，《熱血時報》係會出呢一個雨傘失敗錄，希即係我喺中間都會寫一啲章節，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啦。因為呢一個雨傘失敗錄咧，就係記錄曬當中類似嘅呢啲事，作為一個反面教材，作為一個教訓， 自己要有一個警惕咯。即係我 真正咁薪火相傳，成傳來話俾你聽，如果下次革命唔想失敗嘅話，首先我哋要緊記啲教訓。咁今日時間差唔多，多謝各位。你係咪仲有？ 我仲有一句，最後一句咧，就係你同支聯會呢一樣咁樣嘅做法，睇到最重要嘅就係我哋成日講緊話歷史係由勝者篡改嘅，但係你而家由支聯會呢度睇到，其實連敗者都係會去篡改成一個歷史嘅。 係，同埋補多句，這個一定要講，就係即係首先我哋一定首先咧要面對自己的失敗，接受自己的失敗，先至知道錯的路在哪一度，我們不應該再行，先至能夠行出一條成功的路，先至真正能夠做一個成功的革命。那這個呢，是以往泛民和支聯會等左膠都不願意去承認一個事實，他們經常面對無數次的抗爭，無論是鐵定的失敗，很明顯的失敗，他們都會說啊，不緊要啦，我 們 係啦，已經種下了民主的種子，咁咪個種子唔撚會發芽噶嘛？ 你種喺石屎入邊， 所以一定即係失敗就要承認，就要接受。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